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69集。那笑容又灿烂又轻佻，看起来竟然十足兴奋。木生也放开他，冷眼看他揉着自己的手腕，拉下脸警告他： 你以为我不敢？ 你自然不敢。妙妙垂手：木姐姐还在等着与我们会合呢。木生果然一僵，任何时候拉出姐姐这座大佛都能把她压在五指山下，不敢造次。木生一直觉得林妙妙像只兔子，只管动着三瓣嘴吃吃吃，遇到危险就一头钻进洞里，只留下个毛茸茸的屁股的那种兔子。可是最近兔子的胆子肥得过分了，失血的眩晕感尚未褪去，脑子昏昏沉沉。他在空荡荡的佛殿里踱步，却并不因为焦虑，反而觉得心中浮出一种久违的轻松。任何时候长时间的独自背负一个秘密都会使人疲倦不堪，他也已经到了沉默忍耐的尽头。 我真的很好奇，你对付妖物出手向来毫不留情，以你的脾气，那苟延残喘的水鬼早就该在过晚江的时候就死绝了，不是吗？ 林妙妙仍然坐在蒲团上，盯着木生徘徊的身影。木生脑海中却闪回那句冰冷的诅咒： 你在这里杀妖怪杀得快活，可还记得地下的娘吗？ 他有些心烦地转了一圈腕上的收腰柄，答非所问：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 当时在皇宫，你借着装病两次支开我去应付太医，水鬼趁机从窗口进来，别说你手腕上平白无故多了伤。 他嗅了嗅自己的手指，皱了皱鼻子，旋即又笑： 哼，水鬼的那种气味我这辈子都忘不掉。 木生借着月光打量林妙妙带着绒毛的脸，兔子时而聪明时而糊涂，时而恨不得躲到天涯海角，时而又亲近地蹬鼻子上脸。他几次三番踩线，却让他下不了狠心斩草除根。若不是他真心实意喜欢柳拂衣，他简直要怀疑林妙妙是专程冲他而来的了。 柳拂衣， 木生内心冷笑一声，多加了一点，兔子眼光不佳。 木生，那玩意儿究竟用什么东西威胁你，竟让你退让至此？ 妙妙心想，黑莲花手狠心黑，做事全无三观，现在任人骑在头上，那水鬼掌握的一定是了不得的秘密， 真是刺激啊。 一提起这个，木生顿时恼了。 可你有什么关系？ 自然有关系啊，作为朋友我好心提醒你不要被人骗了。 这话说得真心实意又理所当然，带着林妙妙一贯无知无畏的脾性。夜风送来栀子香气飘散在空中，是浓郁的几乎有些糜烂的味道。木生低头望着他： 我希望以我的血换一些秘密。 言外之意啊，你不要多管闲事儿。喵喵一贯抓不住重点，仰头一脸好奇： 你的血到底有什么特别，引得妖物竞相追逐？ 香气愈发明显，到了有些呛人的程度。木生的话刚开了个头： 我的血…… 少年意识到自己让林喵喵带偏了去，眸中闪过一丝恼意： 我凭什么告诉你？ 林妙妙白皙的小手在鼻子前面猛扇： 哪里来的花这么香，呛死人了。 木生这才留意到空气中馥郁的近乎呛人的味道，心里陡然一惊： 糟了，一时大意。 浑身上下迅速紧绷起来，右手腕钢圈瞬间脱出捏在了指尖，左手一把拎起地上的林妙妙，但已经晚了。月光不知何时被游动的黑云遮蔽， 大殿里伸手不见五指，一点点昏黄赤红的光从脚下慢慢亮起，朱红、藤黄、靛蓝，首先映入林妙妙眼帘的是一只手腕上一圈又一圈沉重的金饰，随后是一对对搂抱在一起的男女暴露交缠的身躯。 这是呀， 眼里仿佛被辣椒水刺了，心惊肉跳，他下意识地闭上眼，鸵鸟埋沙一般飞速一头扎进木生怀里，脑袋好像要将他的胸膛钻出个洞来。木生一阵无语，林妙妙浑身都在抖，被骤然惊到的心跳如同牛皮大鼓被咚咚敲响，几乎感染了木生。他将他紧紧揪着他衣服的手指掰开，斥道： 是欢喜佛，没见过吗？ 他对林妙妙这种激烈的反应感到有些诧异，晚江水鬼龇牙咧嘴，上来就吃人，也没见他吓成这样。 欢喜佛。 他慢慢回过神来，心跳平稳下来。他不是没听说过密教的欢喜佛，只是那些雕塑乃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艺术品，不像眼前那成片的挑战人体极限的放荡交欢，这已经毫无美感可言，简直让人有一种头晕目眩的生理抵触。他现在有些怜悯端阳帝姬了，一个女孩子梦里整天看见这样的景象，谁能吃得下睡得着呢？好了，都是假人。木生看在他难得失态的份上，有些僵硬地拍了拍他，期望他赶紧起来，谁知他的手还是紧紧搂着他的腰，而且身上的温度渐升，从他脖梗里慢慢熏蒸出一股醉人的花香来。木生并非正人君子，因邪术的缘故，心念也比一般捉妖人脆弱，这种环境于他不是什么好事，他脸上立即结了一层冷霜。 林妙妙，你给我放开！ 我放不开！ 林妙妙简直快哭出来了。不知那栀子香气是什么邪门玩意儿，吸进去以后，四肢如千万只蚂蚁啃噬，不听使唤，心头燥热，百爪挠心，见个人就想紧紧搂住，要努力克制自己，才勉强留得住神志，更别提指尖麻痹的厉害。整个人变成一株倚靠植物的大型菟丝花。穿书任务人这种高危的身份，就应该给他设定一个金刚不坏、五毒不侵的体质。现在这样动不动就中招，算怎么回事吗？黑莲花作为一个合格的病娇，必然也是有感情洁癖的。谁敢坏他名节往身上扑，他不把人扒下来碎尸万段才怪呢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